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嗨，你好，我是景森，又在周一的上午问候到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来陪伴各位一起听歌，情感纪念册。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周慧敏，《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 你已经知道你要熄灭，望着窗外的你的明月，谁唱着宿醉的音乐，站在对街，让我很难不相对。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经过时间学会计算，脸上有泪不会希望你看见。爱一个人容易醉，醉得不轻开眼，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想一个人容易累，累到伤心才发现，坚持着永远到底，对不对？

陈泪光的决定，这是吴佩慈的歌。其实说到决定呢，他总会伴着一些坚持或者一些摇摆不定、举棋不定，所以有的时候你好像选择一个方面就会对另一个方面抱有一些遗憾。而刚刚呢，这首歌是吴佩慈的闪着泪光的决定，随后林志炫的总有。 谁是我的脸总是被现实拒绝，失败磨损了感觉，赢在了戏场里面，真心的虚伪，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阳光还是那么耀眼，让我厌倦我的妥协，除非还想继续后悔，我渴望整个改变。总有一条路，总有一片天，总有什么挡在我面前，总有一个梦让我心甘情愿。不再对自己敷衍，梦值得实现，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的起点，

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飘眼泪，哎呀呀呀，泪眼斜。习惯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你的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不专属的特别。习惯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只剩和情人在等滋味，奇怪的直觉，做梦的定位。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不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只剩和情人在等最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地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或者闭上眼，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拥抱海浪、沙滩、贝壳、椰风，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心中的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 身边静静坐下来，告诉我未来多精彩。所以你我从此悲哀紧紧锁起来，就只能相互眺望，至于交错的感伤。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 柯的这首歌叫做《遥望》，有没有想到当年内地的第一部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桥段呢？而刚刚的这首《遥望》就是当年这首歌，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随后要听到的是九点末尾歌曲三弟林忆莲带来《纸飞机》，待会儿再见。 问自己白马，并不复杂，纸飞机的折法。

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十七日晚在广州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电对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运动会的各国嘉宾、运动员、教练员们致以诚挚的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七日就德国前总理科尔逝世分别向德国总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致唁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唁电。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的禁运政策，同时收紧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的限制，但不会关闭2015年重开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英国伦敦警方近日宣布，伦敦西部阁公寓楼大火中的58名失踪者预计全部殉难。此前英国官方宣布，这场大火已造成至少30人丧生。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威士智达奔驰 C725888。 灯火阑珊，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至7月15日盛大开幕，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咨询电话0316-8851998。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 去成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六南，0316-3095-777。 雨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人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十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的这首《卸不下的行李》。 告别信用卡和那手提电话，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别笑我像瑞雪夜半潇洒，恐怕像是从此堕落在天涯。其实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爸妈。背起稻香，一只孤单的鸟，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的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生活简单一点可更美丽，想得太多放不下，提不起。心里的标签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没什么你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两手空空坐飞

次版，而随后会继续听听看阿妹妹，这是当年的张惠妹跟她的妹妹张惠春组成的一个组合带来这首《嫉妒》。 我嫉妒你， 我嫉妒你。

多的问题就无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心外？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熬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尊严是随葬歌的评判，现在的我应该放大爱。 初恋已经留给

我带着他们穿越季节，跨过原野，铺在山与海之间。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拼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季。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懂得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有爱听友。

往常，答应过你要坚强。沉默的电话，冷清的双人床，寂寞不就是这样？在这房间里所发生的过往，让我短暂看见了幸福模样。以为从此这就是我们的家，却是我收藏眼泪的